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千姓的历史广场，我是主讲人千姓。这是开门红第一回，当然就要来说大家熟悉而且共鸣度高的话题，是什么呢？从艺术形象中的关羽看与史实之间的差距，或者说看罗贯中到底坑了我们什么。以蜀汉正统为出发点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其中描写人物除了多智近妖的诸葛亮外，形象最为美化甚至是神话的人物蛇、武圣、关羽之外没有第二人，甚至中国的历朝君主目不将他的地位往上拉抬，称神为圣，甚至道教寺庙还将他列为关圣帝君。但拨开这些迷雾后，真实的关羽该是怎么样的形象呢？演义一开场的桃园三结义就没有这回事，《三国志》只有提到黄巾乱起，天下大乱，刘备响应号召，在涿郡聚集乡里之人讨伐黄巾，关羽、张飞两人就是在此时跟随他抵御讨伐。演义描写过程中，与黄巾贼交手后，斩杀贼将陈志远，斩杀的人就是关羽。不过这个人根本就是虚构出来，为了衬托吴勇而已，是真是假就不必多说了。演义中描写轰轰烈烈的十八路诸侯讨董时，最有名的莫过于温酒斩华雄与三英战吕布两段。那么历史上该是怎么说的呢？史书上华雄是有这个人没错，但是他的死亡却与关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在之后董卓派出胡轸攻打洋人的孙坚，因为与吕布共谋，不想让胡轸成此大功，于是在内部进行捣乱，没想到撤退的时候留在后方的华雄却遭到孙坚的斩杀。三英战吕布就不用再提了，讨董联军真的与董卓作战只有一场，那就是烧掉洛阳退避长安时，得知消息的曹操率领自己的5000兵马追击，没想到遭到董卓留下的伏兵徐荣在汴水边展开袭击，打了场惊心动魄的败仗。要不是曹洪献出战马并保护曹操离开，恐怕历史就将改写。理所当然的，这个光荣场景压根没出现的可能。演义描写在孔融遭到北海黄巾之围时，拜托太史慈前往平原请得刘备援军，其中关羽花了数十回合斩杀贼将管亥，真有其人其事吗？历史上的确有这个人，不过在刘备派兵前去救援时就已经闻讯撤退，从此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之中。当然被关羽斩杀也就是子虚乌有之事。在陶谦病死让出徐州给刘备后，知道这个消息，眼红的袁术密约吕布，约定共同攻打徐州。演义中描写关羽在这个时候与纪灵大战30回合，更在随后杀死他的副将荀正，而这一切既无史书记载，当然也都是海市蜃楼的幻梦罢了。在曹操兴兵击败吕布的过程中，描写关羽先与张辽大战，之后再战吕布，此事史书中当然没有记载，不过我们仔细想想有可能发生吗？的确是有，因为刘备等人是遭到吕布强行赶出徐州，迫不得已才前往兖州请得曹操的援军过来，势必是红着眼睛前来报仇的心态。不久后借着阻止袁术北投袁绍的机会，终于让刘备有机会重回徐州，关羽更趁机会杀死当时的徐州刺史车胄。这个事件中史书中记载身亡的的确是车胄，但是下手的不是关羽而是刘备。演义描写在官渡大战前，刘备在小沛遭到取得空档的曹操领军击败，不得已 刘备与张飞仓皇而逃北投袁绍而去。另一边，在夏培保护刘备家人的关羽，不仅杀退了夏侯惇，更击退许褚、徐晃二人。这是真的吗？对于此事，蜀书只说了曹公擒于已归，拜为偏将军，礼之甚厚。我想即使有过交战，过程也应当不会这么浩大才是。接下来即将迎来关羽戎马生涯的第一个亮点，斩颜良、诛文丑。演义中在白马津一刀杀死没有心理准备颜良的是关羽没错，但事实上文丑这条命该是算在徐晃身上。另外提起与文丑一同领军出征的就是刘备本人，立下斩杀颜良大功的关羽，按照与曹操的约定挂印封金，保护刘备家人一行离开，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，好不威风，丝毫不将曹营将领看在眼里。而这段演义中极为轰动的桥段，事实上呢，关羽离开的时候，为了怕他被刁难，曹操还特意派了快马持自己的官牒，命令诸官不得与他为难。这道命令一下，自然就没有斩杀官将的必要。顺带一提，演义中安排追杀关羽的蔡阳确有其人没错，不过他丧命的原因是来自于在汝南与刘备的交战，而不是关羽手下。演义中精彩万分、刺激万分的赤壁战后，刘备领军征讨荆南四郡，随军的关羽在长沙与守将黄忠大战百回合，尽显两人的武勇威风。而事实上呢，刘备南下的时候，荆南四郡太守早就闻风而降，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征战，也就谈不上两人之间的一场大战。演义描写获得刘璋进入益州的刘备借故离开，使得两人翻脸。征战过程中不仅折损军师庞统，更陷入战事不顺的状况。知道消息的诸葛亮同张飞、赵云驻军后，荆州的主事者就是关羽。但是他不久听到西凉马超投降之后，特意写信给诸葛亮，问他的才能与谁相比。知道他的脾气的诸葛亮就回答，马超可以与张飞并驾齐驱，但是不及你没染功关羽。这件事情倒是千真万确，没有疑问的。演义描写刘备取得汉中，担任汉中王后，命令关羽北上攻打由曹仁所防守的樊城，趁着大雨水淹诸城之际，大战庞德百回合，生擒于禁。而事实上呢，见战况不利的于禁投降是没有错的，但是由于樊城外早已是大水肆虐的状态，没有几片土地可以供立足，更遑论能够对战百回合。过程其实是关羽手下围攻，让庞德把箭都射光了，不得已举刀抵抗时，打算乘小船逃回曹营，不料船只翻覆才遭到生擒。过程其实没有那么惊心动魄。演义中描写樊城之战另一个著名的桥段，就是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，的确有过类似的事情，但是操刀人并非华佗，时间病因也都不是如此叙述。关羽曾经被弓箭手射穿左手上臂，后来即使痊愈，却每逢阴雨疼痛难耐，请来医生诊治之后，表示那箭头有毒，需要割开手臂，刮除附着在骨头上的残余毒性，如此才能够痊愈。听闻后的关羽就让医生下刀，自己同将领喝酒谈笑自若。至于华佗呢，早在赤壁之战开打之前，被曹操以欺骗自己闻名下狱，不久就遭到处死。不过这个决定让他在战后面对爱子曹冲重病时后悔万分，将他处死，否则应当还有一线希望才是。 樊城之战战败前，同好友徐晃大战80回合，这个情形也是杜撰。两人不过在阵前叙述往事，徐晃以国家大事为由下令攻打，更攻破了关羽所设下的十重路寨。至于死前3回合遭潘璋杀败之事，也是无稽之谈。事实上，关羽败走麦城之前，他的逃走路线早在江东的掌握之中，被马忠擒获也是理所当然，差别只在于谁立下这个功劳。从史书上看关羽的真实一生，可说作为战胜将军的亮点实在不多。如果相较于曹营中夏侯渊、曹仁等人，更是暗淡。要不是罗贯中的生花妙笔，关于闽南语史册中的机会也是极大可能。说到这边，想必大家也会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也提供自己的想法，提供大家作为参考。现在人身边充斥着各种整理完整、立论似乎正确的各种事情论述，但是越是完整的事情理论，就越值得大家去花时间去搞清楚其间的真伪，又包含了多少著作者想要让大家相信接受的理论。而这些必须是大家经过深思之后才能够去相信接受的。愿大家吸收阅读时不要忘了用怀疑的心态去检视，或许您会有更多的收获。这一回就到此为止。这样的历史说出是个新鲜而全新的尝试，也一定会有许多可以加强甚至不足改进的地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您到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谦信的历史广场留下您宝贵的意见与指教。如果您有想要知道的历史主题，也欢迎您与我交流，希望在大家的意见改进之下，能够提供更好的历史议题与大家分享。谢谢。